喂，政治好丑恶噶。诶，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 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今天我們就是講樓價貴有什麼辦法，上一節我們就講了樓價貴的原因，我接受姚松炎的講法，其實那是一個金融多過是一個土地供應的問題。 同埋頭先冇講到呢個最重要嘅發展商咧，成日呃人就話香港嘅樓價貴係因為建築成本貴。嗱頭先你就拆解咗啦， 建築成本貴其實谷大嘅啫嘛，嗰條數係。 就算你真係4000蚊尺啊，都唔會影響到嗰個賣60000幾蚊係嘛？ 冇關係咯，脱咗 啦。所以咧，發展商講嗰個大話嚟嘅，就話建築成本貴，所以樓價貴。 而家係當炒閃卡咁，我覺得佢個定價已經唔係。看他實際上抌了多少的麵粉錢和呢個嘅麵包的錢， 冇錯冇錯。 他最終焗出嚟的麵包咧，就睇下有冇人排隊。 係， 就係好簡單。每一朝開鋪嗰陣時，望下出邊啊，喺北角有一間咧，就係賣呢個德成蛋卷，我唔知道有冇去排過。8點鐘啲菲傭啊、印傭已經幫個老細喺度排㗎啦。咁咧，佢10點鐘就已經話完㗎啦，賣曬㗎啦。咁就長期 keep 住嗰兩個鐘咧，係有100幾200人喺度排嘅。但係呢個老細咧，就如果佢係發展商咧，就會將嗰個蛋卷嘅價咧定到300-400蚊嘅。但係佢係老實人嚟嘅，佢冇加價嘅咁耐都，一路 keep 住都唔知120-130蚊一罐嘅啫。咁所以我就話咧，嗱，如果係發展商就好簡單，我望一望見到出邊 有龍啊， 就即刻寫嗰個牌啊， 係加多個零啊， 係啊，叫做釋售釋貨咁樣咧，就呢個跟住佢去到嗰陣時。我哋知嗰啲經紀就係咁噶嘛，你而家入一張飛都抽唔到嘅，好癲喎！即係嗱，即係我哋嗰代嗰啲同學已經開始要被逼幫啲仔女買樓噶啦嘛。 係啊， 咁咧就我啲同學咧入一兩張飛都唔得噶。 哇！抽唔中， 要動員曬屋企人咧入成6-7張飛嘅， 超額認購。 仲要咩嗱？你最近有冇睇個新聞啊？呢個陳奕希啊，星之子就消失了一輪之後咧，最近出喺報紙出現翻，居然就用500萬買一層樓，咁就成為新聞人物。我心諗一個創業家，曾幾何時係一個即係香港年青人嘅偶像，就係創業。係 啊， 竟然唔係因為創造發明而上報，而係因為買樓而見報。你諗下，真係幾恐怖呢個社會真係。即係已經去到即係嗰層樓就係一個。所有嘅嘢嚟嘅， 成功嘅指標， 人生所有嘅嘢， 所有 係啊！你有樓就所有嘅 achieve 嘅指標都係呃你嘅。細個嗰陣時，又話要做總統，又話要做太空人，又話做科學家，其實就係做業主。如果使我的志願嘅話，我相信你就教個細路仔寫就係我要做業主得。 哦，咁唔怪林鄭覺得鄭耀華好成功啦。 咁啊，核等啊，7層樓㗎啦，7次啊，係我哋成功嘅7倍啊！ 仲要係啲千幾千尺嘅 house 啊，仲要僭建1000幾尺添。咁我想問下啦。就既然嗱呢、個困局，即係話除非大陸經濟崩潰，當然佢會有其他side effect影響香港，亦都未必係好事嚟嘅，我覺得，或者係世界金融風暴再嚟，或者亞洲金融風暴再嚟，咁先至會樓價大幅下泻，泻成3-4成、4-5成咁跌落，咁可能有一扎人燒炭啊，負資產啊咁， 真係唔係好事。 仲有今次咧，因為老豆老母按埋自己層樓， 兩代人啊， 你知唔知而家發展商有財務公司噶嘛？佢借120俾你啊，你知唔 知？知道。 真係黐線嘅，即係話咧，你老豆老母都攬住一齊死啊！而家係一跌嘅話，係兩代人 hem 啊，唔係一代人 hem 啊。 呢次大件事。 咁好啦，你又唔想佢積爆而造成一個咁嘅局面？但是现在的楼价已经完全是脱离一个本土经济的一个基本因素。即是跟我们的事实上跟我们的人工啊完全没关的。那有什么计呢？真的一是就坐以待毙。 不要啊，这样不行啊。一是就自己救啊。 继续挨贵租，买不起楼的就挨贵租，越住越小，越劏越小。 又或者是拗老豆老母磅水，按埋佢哋。如果老豆老母是公務員啊、教書啊嗰啲好啲，就按埋佢哋供甩咗嗰層樓，然後就幫你俾首期，或者俾一部分嘅即係錢，等你唔好供得咁犀利。而家好多都係咁。除此以外，仲有冇辦法咧？ 所以其實就是一定要找到一個長遠居住權的出路， 即是平價起樓的方法。首先我想問一下，是不是應該第一步打破就只有私人發展商與房委會 同 埋市建局才可以起樓 呢？我在論壇我用個譬喻這樣的，我就說買西裝，你留意一下這一代的後生仔不喜歡去那些上海師傅做西裝。 我爸做西裝的， 是吧？ 是裁縫嚟 嘅。其實咧，衫好得意喎，衫咧有分咧就係 ready to wear。我哋呢啲就咁喺個 即買即著， 係啦。咁人哋做好嘅，其實都唔係好啱身嘅，其實，因為佢唔知道你個身材噶嘛。 standard 嗰幾三六七個 size 啦， 所以如果係最 fit 嘅，就應該要去 量身訂做， 係 tailor made 噶嘛。你留意一下房屋市場好得意喎，全部都係 ready to wear 嘅，我冇得揀 tailor made 嘅喎。除非你好有錢啦嚇。 如果你回顧翻香港嘅建屋歷史咧，你就會知道咧。這個模式是八十年代之後才 是 固定落嚟， 以前自己請承建商啊。 以前因為我太太的爸爸都是建築商嚟嘅，所以他是完全理解到咧。第一，以前發展商有相當多，有很多中小型發展商， 是 發展單棟大廈， 係啦，銅鑼 都係包括銅鑼灣的發展其實是冇乜大型發展商 嘅，冇錯， 包括百德新街啊嗰啲全部是中小型的發展商。第二是咩呢？有可以合作社建屋，嗱呢、這個我都係好重要，即係話我哋呢班人走埋一齊，同政府傾，然後政府就傾到個 terms 之後咧，然後我哋就夾錢去請建築商嚟，就自己做埋發展商。 係啦，係啦，係啦。所以以前係有得自己揾承建商或者一啲好細嘅發展商合作， 合作。 咁啊，外國好流行嘅，其實合作社房屋，我哋去柏林考察， 其實德國好多， 係啊，好多嘅，去 到而家都仲好多， 係佢而家差唔多佔整個市場咧，差唔多係20% 都係合作社房屋嚟嘅。咁我哋直情去到其中一個咧係建築師合作社，咁佢哋就成班都係建築師，設計嗰啲係好有建築風格嘅。咁 啊，變咗以前香港有兩類，一類就係公務員，另外一類咧就係大學嘅教職員。你記唔記得呢、這個港大對面寶翠園是不是大學教職員的合作社嚟噶？收尾同阿葉何鴻燊嗰個進德發展嘅，好似 係啦，即係以前主流咧就係政府部門或者係啲公營機構 資助機構， 但係仲有一類嘅係鮮為人知嘅，但係都係合作社房屋嚟嘅。其中包括咧就係喺西貢對面海，當時咧萬宜水庫咧就需要拆遷一啲 搬 村民，咁啊船家咧就冇得賠嘅。 哦，因為佢冇陸上嘅， 係啦，英國人好得意喎，你喺陸地嗰度佔有土地咧，佢就賠俾你。 水上冇噶， 水佢又唔當你係 因為佢老母交差響。 咁咧就有宗教團體就係同政府咧就喺西貢對面海 攞幅 就落係啦，咁然之後就用合作社嘅形式 起咗平房， 係啦，咁現存嘅， 而家仲喺度， 係啦，仲喺度嘅。咁所以你會睇到咧，就係話其實係香港係有呢啲經驗，無論係公務員啊、公營機構，以至到咧係私人。 因為合作社建屋咧，其實咧就係喺呢個即係英國啊，包括歐洲啊，其實好多時咧一啲具有社會主義色彩嘅政黨啊，嗰啲廢邊社啊、非邊嗰啲咧，都會好 promote 推廣呢樣嘢，就唔係話一個純資本主義嘅房屋經濟。咁佢有少少係社區福利主義嘅一種咁嘅概念喺裏邊，即係我哋呢班人，我哋大家同一個背景嘅，或者都係 civil servants 又好，或者都係 engineer 嘅。咁我哋就去自己去起一個屋苑俾自己住咯。嗱，老人村都有過佢哋。 哦，係咪啊？係啊，村係俾長者 自己，譬如一班長者， 係 組成合作社，同、 okay、 政府傾，咁然後 develop 到一個嘅，每人就佔翻一個單位或者個半單位咁咧、就睇你個股份，咁然後咧就請一啲醫生同埋護士喺嗰個屋苑裏邊，就似而家北角嗰個嘅長者房屋。 哦， 即係但係嗰個就好貴啦， 好貴啊， 六百幾萬好似 買得起啊。 咁但係如果用合作社老人合作社嘅方式咧，咁咧就佢可以住到死，即係佢又唔可以轉售嘅，其實 係啦，係啦。 咁然後就即係佢死咗之後咁點咧？就係出邊又可以接受一些人申請入去咁樣。 哦，嗱，香港係尤其是好適合用合作社房屋嘅， 其實因為呢，所以點解一定要分幾集呢，就係如果上一集有聽嘅聽眾就知嘅，就係話其實香港點解加建公屋唔係出路呢，因為個個團體猛咁就係叫政府加建公屋加建公屋加建公屋，政府就死都唔起嘛。如果上集聽眾有聽就知道呢，其實香港政府係唔願意出錢起公屋， 因為佢由居屋嗰個收入嚟去起公屋， 係啦，佢又揾窮人去 資助人去資助窮，最窮嗰啲。 咁你會睇到咧，政府就係一毛一白啊嘛，咁佢就唔出錢起公屋，所以咧你猛咁叫佢起多啲公屋咧，其實佢係唔睬你噶，佢根本就冇嗰、那個財務承擔。嗱，咁所以合作社房屋咧係第一，就係、是、令到政府唔需要出錢起，因為合作社房屋就係我哋自己出建築成本嘅。 但政府要出地喎、 啊，係啦，佢出地啫嘛，但係只要我冇得炒賣咧。其實土地屬於人民啊嘛，咁其實我冇攞走你嘅嘢，除非你話你係殖民政府啦。如果你唔係殖民政府嘅，土地係屬於人民噶嘛。咁我而家冇攞嚟炒賣嘅話，我只係上高外有一個安居樂業，咁我唔會係佔用咗係納税人嘅資源。 嗱，即係咁合作社嘅模式係咪咁咧？嗱，譬如我假如咧，我哋成寨人成為一個合作社，咁我哋就 攞一幅地， 攞一幅地有1000个人參加，係啦。咁就同政府攞咗幅地，農地好乜都好，就將塊農地改建申請改為屋地。 係啦。 咁然後咧，就我哋 請承建商啦， 請建築商嚟起樓。係。咁當然就係起完之後就跟翻嗰個成本啦，開發個成本。係 啦。咁 就賣翻俾參與合作社嗰啲人啦。 冇錯啦，冇錯啦。 咁可能呢條就係叫做新界城寨咁樣。 好啊，喂，好名啊。 咁然後咧，就大家譬如如果用而家嚟講，即係話我當用。居屋嗰個嘅建築成本啦，即係1700蚊一尺啦。咁嘅話咧，即係話如果係 500尺 嘅樓咧，就80几万嘅啫喎。 係啦， 係啊， 係啊，所以我就係話容易計啲啦。係 啦， 咁包埋你。 咁如果既然因為其實你冇補地價噶嘛， 係。 咁第一，我想問兩個問題：第一，政府點解要咁樣幫你呢班友先？即係話佢政府官員嘅心態就係咁，我俾得你 A 城寨人起。合作社，咁阿 B 嚟、阿 C 嚟、阿 D 嚟，咁點咧？咁嗱，呢個佢哋官僚考慮嘅問題，個標準啊，邊啲批邊啲唔批。第二係咩咧？就係話咁你嗰個擁有呢個合作社單位嘅人有冇轉授權咧？如果樓價升咗，那個利益歸邊個咧？佢一定會諗。 係， 咁我就想問一下第二個問題先。 好， 有冇轉授權咧？ 就係、是、嗱， 即係譬如我哋城寨人起咗。個單位我認購咗80万500尺噶啦， 係 咁抵到爛啦， 係 嘛？ 唔係，所以我就係話咧，其實而家居屋嗰個設計嘅失敗咧，就係話咧，你成日可以補地價，跟住變私樓啊，咁你咪唔夠咯，成日都唔夠咯，因為你補咗地價又變私樓，補咗地價又變私樓啊嘛。所以咧，其實咧，你如果要係回到所謂居住權， 嗱唔係投資啦，嗰個就 唔係噶啦， 純粹住嘅啫。係 啦，咁你就人人都係合資格噶啦，係公民就合資格噶啦。咁樣嘅話咧。 即係冇得轉售噶咯噃， 係啦，就係、是、你只可以賣翻俾合作社，就不能賣出市場。 唔可以拱出市場 啊！你可以話喂，我而家發達，我而家中意出去住私人樓，得冇問題。咁你就賣翻個權。 咁譬如我原本呢個新界城寨就係80万一個單位，咁我住咗5年啦，咁我用翻乜嘢價錢賣翻俾 嗱就咁樣啦，就係、是、話我假設嗰個結構壽命50年，咁你住咗5年咪住咗1/10咯。 我除翻， 咁你就85万，我当我直线 折旧 啊，直线折旧先啦。咁你咪会减翻1/10，咁即系85万减85000，咁咪剩翻60000几咧。咁你就攞翻60000几走咯。咁、我就再俾第二个申请人，就收翻嗰60000几咯。 用翻嗰个价钱卖翻俾佢， 系啦， 即系话越接近佢个寿命完咧，就会越平嘅。 因为你其实你要储笔钱咧，我嚟重 维修保养， 系啦，冇错啦。所以永远赚唔到钱噶。嗱，呢個就係我同林鄭嘅選擇分歧啊嘛！林鄭就話你呢個方法唔得嘅，香港人個個買樓都係為賺錢嘅。 我真係想問下大家，頭先休息嗰陣時咧，我哋兩個都鬧過呢個問題。我就覺得香港嘅樓宇需求咧，投資嘅成分佔多，居住嘅成分佔比重係佔第二嘅啫。 係， 即係話咧，當你合作社建屋嗰陣時咧，真係解決你住屋啦，完全冇升值， 係啦， 冇 premium 乜都冇噶。制唔制咧？咁樣就等於嗱，我就係話沙士嗰陣時，當呢個淘大花園賣緊60万一個單位嗰陣時，係冇人買噶嘛，即係冇，因為冇升值潛力。嗱，當然你可能預計佢會再跌，但係預計佢唔會升。可能啲人都未必會買 嘅。嗱，所以如果聽眾係支持我嘅咧，就唔好俾林鄭睇死啦。嗱，我同林鄭 聽留言話俾我哋聽，其實你支唔支持一個冇升值能力，淨係住？ 嘅合作社嘅單位，不過個入場費係60万或者到80万嘅啫，500尺都係80万嘅。 咁如果按揭分25年咧，其實一個月咧係5000蚊到6000蚊， 同你交租一樣，但你住緊500尺， 6000蚊而家租 6000蚊住 萬幾蚊嘅出面， 係啊，住劏房 係啦，而家唔係住到個5-6百尺嘅單位喎，係嘛？咁即係話咧，其實佢係適切居所，可負擔，但係因為你冇擁有個土地權，永遠都唔會升值。你仲要折舊，咁你真係住咗嘛？咁係你要維修保養，要交管理費。但係佢個優點就係可負擔，而且唔怕俾人逼遷加租。你自己決定加唔加每一個月嘅管理費。 譬如咁樣，我而家入合作社呢個新界城寨嗰陣時候，我50几岁啦，我就80年歸老，我當我70岁輕咗啦。咁我可唔可以指定交俾我嘅屋企人？ 係，而家嘅公務員合作社都可以嘅，即係話有繼承人嘅，可以嘅。 你指定， 因為你擁有咗個殼噶嘛，其實就係遺產嚟嘅。係啦，係啦。咁即係其實應該咁講啦。其實你係擁有咗個會籍，合作社會員嘅會籍。而嗰個會籍咧，就係 包埋個單位， 賦予你係啦呢一個單位嘅佔用權。咁所以你過身咧，就可以將呢個會籍 交俾你嘅屋企人。 係啦，就係咁樣嘅概念。 佢就可以繼續佔用呢個單位。 係啦，就係咁啦。咁如果佢唔想佔用，佢亦都可以用頭先嗰個機制，係可以受回俾合作社嘅。 嗱咁樣其實我就想問下第一個問題啦，對政府嚟講，解決住屋問題有乜嘢著數先？合作社建屋計劃點解唔係用而家私人參建嘅手指咧？公司合營嘅手指咧？ 係嗱，現時香港嘅所有嘅公營房屋咧，其實都係要靠運氣嘅。 靠抽签咯， 系啦，佢唔系谂住系一个权利嚟嘅，佢系一个福利嚟嘅，即系你要够穷，你申请嗰阵时候要够穷，如果唔系咧，永远都唔会合资格嘅。 系 咯，嗱呢个就系个特点啦。所以我哋如果真系想解决香港嘅住屋问题咧，其实要回到系住屋权嘅问题啊嘛。咁所以咧呢、這个就系个分别，就系、是、想同政府讲就系话，你继续玩你嗰啲咁样嘅游戏咧，其实永远都解决唔到个问题嘅，尤其是你猛咁鼓励需求啊嘛。但是你又要抽签喎、 啊。同埋你嗰个嘅排队又控制唔到个数目嘛。因为嗰个每日嗰个移民嘅数目你又掌握唔到嘛。 係啦係啦。 有几多少有 family 有呢个住屋需求嘅你又掌握唔到嘛。 所以当你猛咁见到新加坡咁能够有归属感，又能够可以有咁高嘅支持度啊，政府又能够经济发展咁好呢，其实就大家都认为佢嘅房屋政策系得政啊嘛。而新加坡之所以房屋系祖屋系得政呢，就是因为佢系居住权嚟嘅。所有公民一生可以享有一次系住。 亦都间接压抑咗嗰个私人物业嗰个嘅即係炒賣同埋飆升， 但係佢嘅私人市場好旺嘅喎。 你睇到 有外資噶嘛？ 但係同樣香港打擊私人樓宇價格，用即係 double stamp duty 其實同新加坡相差一個月。但係新加坡好明顯係睇到嗰個樓價 即刻回啦， 一路即刻回嘅。香港就唔係嘅，越打擊就越升嘅。 冇錯， 即係證明嗰個 supply side 即係嗰個 demand side 嘅古仔嚟嘅。係 啦， 即係嗰個 demand 係大到咧，你根本咁細嘅地方係 cater 唔到嗰個需求。 所以你話喂，我點樣說服政府咧？我就係同佢講，你如果真係想好似新加坡咁樣嚇，人民安居樂業有歸屬感，政府有支持度。如果你認為房屋政策係出路嘅話，其實就係要用合作社房屋。令到可負擔，唔怕俾人加租逼遷，咁先安居樂業啊嘛！咁呢個就留翻政府自己揀啦。咁同埋當然啦，市民要表態係咪支持啦？因為林鄭就兩次會見咧，都認為我嗰個唔 work 嘅原因係點解咧？佢就話市民買樓一定係想賺錢，佢就話我係傻嘅咁。 但我覺得香港人咧就兩種心態都有，解決住嘅同時，亦都資產增值。 係， 我覺得兩樣嘢 mix 埋一齊。 是 如果你话冇咗资产增值嗰一 part， 坦白讲呢、這个咧就系即系21世纪资本主义嘅问题啦。就我哋嘅改善生活质素，不是来对生产力嘅发展，即、就、系、是、我哋工资嘅增长。香港坦白讲已经去到咁嘅发展水平，你个生产力要再增长系好困难。除非你好似美国嘅科研投资咁大，如果唔系嘅话，只有嚟自财富增长。即係嚟自資產膨脹， 咁你可以投資其他投資工具嘛，唔好搞房屋市場嘛，係嘛？你中意話喂，我要有錢，要財富增值，咁你有好多投資市場噶，你就唔好搞個房屋市場啊！而家就係俾你搞死咗房屋市場，係 喂。但 係 話時話喎，我諗香港人就好複雜喎，對樓嘅情緒。 你話股票增值都好，我相信那個的速度真的沒有資產增值即是磚頭那麼厲害， 即 是說你那時候500萬買一層樓，你現在帳面數過千萬，是 是是是一倍， 是啊， 是是，所以黃于漸那個說法呢，由大家分享一下，他就正正是另一個極端，他就是說過去的30年就是公營出租房或者公屋啊，就害了這一班居民，他說因為你令到他們錯過了香港樓市上升 的機遇，他們之所以現在這麼窮，就是因為你逼他住公屋，如果你當時要去入住居屋，他現在已經發了達了， 這個拿來講的，如果他不是住公屋，他何來有錢去私人樓宇買樓， 他只是說送的嘛，你看黃于漸的概念就是 送一層， 是啊，人人送樓，那他就解決了所有 的民生問題了。所以你看到那個極端，就是現在他的林鄭的智囊其實就是這種論述的，就是說人人都要上車，所以你見他又居屋又綠置居又首次上車盤，然後就 cap 了說不再起公屋，其實整個房屋政策的邏輯就是說不要再租樓，政府不再出錢起任何公屋，全部都是買， 是的， 你說買不起就折扣 借錢 上車先，之後補地價全部推上去， 嗯， 這個概念你看到今屆政府的房屋政策就是走這條路 嘛，前提的假設我覺得他也可能已經 surrender， 就是知道那個房屋需求沒辦法解決，即是說那些 out of 香港的一個，即是公共財政政策可以處理的問題，即是說譬如利率啊，中國熱錢的問題，所以我覺得他已經是決定投降了是真的決定投降先，就是這樣。但是我覺得就算你話擁他哋上車都好啦，我相信而家事實上咧，你係要多元化建屋先至可以咧，係處理到嗰個嘅嗰條排隊嘅問題。 係 嗱，多元化建屋，曾幾何時，即係香港變成八大地產商之前咧， 嗯， 事實上都係多元化建屋嘅。 係係 係，係咪？大亨東村有一啲嘅即係房屋組織嚟添啦，嗰啲直情係平民屋宇委員會。 系 啊，唔知点解有咁嘅组织走出嚟嘅。 当时好多穷人都私人参建，吓都俾块地去平，即系免地价俾块地。 免地价系啦， 然之后就叫佢起一啲咧，净系可以俾低收入家庭居住嘅，系啦。 咁所以我觉得亦都嗱，冇人知道林郑啱定你啱，我觉得。 嗯嗯， 但如果你话俾个 pilot 去试下，重新开始呢个合作社建屋，咁嘅话你就知道啦。喂，嗱，如果你话开始咗。反應冷淡，大家知道啲都冇得升， 就唔得啦。 咁就係啦，好快就知道彎噶啦。其實，咁我想問一下，而家喺好多時一啲嘅新界嘅即係滅村收地嘅行動裏邊，嗯嗯，有冇考慮過呢個方式？俾翻嗰啲村民用合作社嘅方式建村。 其實菜園村當然啦，菜園村就唔係政府協助啦，係村民自己自力更生啦，又要買地，然之後搞到條路都入唔到，又要再揾法叔，當時去做好多嘅處理啦。 但係而家搞掂曬㗎啦，嚇！ 咁嗰個其實都類似嘅，都類似嘅，即係佢有一啲公家地，然之後即係都用一個類似合作社嘅形式嘅。咁而家新界東北咧，亦都有類似嘅建議嘅。就是村民都希望能夠咧係有喺周邊嘅地方能夠可以有低地價或者免地價嘅地方，然之後咧就係可以俾佢哋發展房屋，咁啊搬翻入去，咁佢咪唔使即係失去家園，又冇曬嗰個所謂社區資產啦。咁但係咧公眾就會話：喂，點解要俾地你啊？咪俾你賺？我所以話：用合作社房屋，咁咪唔會賺錢咯。 升值就唔關佢事㗎啦，係啦，即係佢唔會喺土地升值裏邊賺到任何利益。 係啦，咁呢一個建議咧，其實咧就已經同村民咧係開咗會，咁希望咧就係寫成一啲建議書，就約見官員咧就仿效蔡。 其實可唔可以咁？我想問一下就係話嗱。政府而家就準備同私人發展商合作推出嗰啲嘅首置嘅單位啦。 係係係係， 兩種模式俾人揀得唔得咧？ 係啊，所以我就話其實合作社房屋唔係叫你一刀切以後全部都係咁。其實你就算係柏林啊，佢都係約莫有 15% 係合作社房屋啫嘛。其實我係多一種選擇。 係啦， 係啦。咁有啲人真係安居樂業就夠噶啦，佢唔係想 我唔係碌貨 發達噶嘛。 係啦，物業土地升值嗰啲嘢啦。 咁你俾佢選擇先得噶，係咪啊？咁所以只要即係阿新良兄講啱就係話，如果你真係決定 跟發展商合作，公司合營，就在農地上高呢要去部分呢是起首置上車盤、嗯、可不可以有一些試點，就是首置上車盤是分合作社首置上車盤和非合作社的首置上車盤，那就可以了，那你就知道香港人究竟是不是 要變化、 啊、因為他自己想當然，他經常想他自己都是這樣、嗯、第一桶金是這樣，所以他就說人人都是這樣，為什麼你不給人試一下是選一些、沒有升值但有安居樂業的 可負擔樓宇、啊、這個我覺得就真的這個叫做香港人的靈魂的試煉來的真的的，我經常都覺得房屋需求呢有個虛偽的一面，因為很多人呢實際上他又想改善居住環境，又想將來呢那個單位可以住到咁上下咧，又增值，然後咧就變成佢最主要嘅財富收入嘅來源添。因為你人工啊，儲唔到錢，坦白講，係係嘛，乜嘢都貴，係係嘛，輸入式嘅通脹，乜嘢而家即係飲食啊等等呢啲成本都高得好緊要，唔好話建築成本。咁所以就唯有即係、就是、好似呢個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所講，即係、就是、你靠工資 即係唔到啦， 去改善生活係冇可能嘅，其實。只有唯一靠資產，所以 that's why 咁多呢啲嘅金融產品啊，呢啲咁嘅嘢出嚟，而樓亦都成為咧金融產品衰退啦，零八年之後剩翻落嚟，大家仍然有信心嘅投資產品，咁必然就造成今日咁嘅局面。 細路兄，你要留意喎，嗱呢一個諗法係你要假設樓價嘅升幅永遠跑贏收入啊， 係啊， 係嘛，所以就代代相傳靠樓發達。所以佢睇我哋上兩代好似好好勁，咁佢就話第三代都係咁樣。但係實際上 係咪必然嘅？ 由五倍變十二倍，十二倍而家變十九點四倍。我想問，究竟佢有冇上限㗎？ 幾時爆咯？ 係咯，所以其實不可持續嘅發展嚟喎，大家要諗深一層喎。你唔好見上兩代人可以靠買樓發達咧，你就以為。 但我覺得呢個係房屋需求真係人性嘅測試嚟。 係啊， 係啊，究竟你係幾有幾虛偽啊？我意思係話。即係你喺手手手聲聲喺度聲討地產霸權同埋萬惡嘅政府起唔夠樓嗰陣時候，你亦都反省下自己，你對住屋嘅需求，你對樓宇嘅需求係咪真正住屋嘅需要？一或係一個投資嘅需要？我覺得兩樣嘢邊個比重多，每一個人都要問嘅其實。因為你咁樣咧，到時到後如果假住我就係你最大鑊，其實係林鄭唔睬你又冇咁大鑊。 睬我， 林鄭睬你嗰陣時候，然後就好啦。我而家聽咗姚松炎講。我就在呢個恆基的手指盤裏面我就畫出五百個單位， 係係，俾我試 嚟做合作社。咁我話大佬，到時睇有冇人買咧？咁啊，一鑊過打殘你。 唔係，咁我都認命啦，係嘛？如果香港市民全部都係真係為咗炒樓嘅，先至係買樓，咁呢個我都 咁我有信心嘅。我覺得亦都真係有部分香港市民咧，佢只不過係想一個穩定嘅，真係安居樂業嘅啫。我覺得，亦都唔係純粹完全係投資嘅。咁好啦，今日咧我哋就講到呢度啦。咁咧實際上咧，其實喺關於呢個土地規劃啊、房屋嘅，仲有好多一啲有趣嘅問題咧。我覺得包括係土地規劃嘅。 規劃都未講啊。 規劃未講係啦。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咧，就我哋可能預告咧講下呢個規劃嘅問題。 好啊，好啊。 土地規劃嘅使用嘅問題。好。OK， 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